It's 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盛夏七月，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盛夏大促开始了。在七月的每个周三周四，新用户首次进店即可领取50元优惠券，下单即可立减50元，老会员进店也有优惠哦。详情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李佳，李佳你好。 周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现在市面上的产品是琳琅满目啊， 嗯， 但是更多的你发现都是年轻人的产品。 对， 老年的这个产品确实是非常的匮乏。 是的，特别是我觉得老年的一些服装服饰类的东西，现在专为老年定制的很少 很少。 对啊，因为年轻人他有年轻人那个时候朝气蓬勃的这个身材啊，比如鞋来说它的脚型不一样，可是真的到我们可能过了40岁开始，然后人的这个身体的肌肉骨骼它的整个的变化跟年轻时候不一样， 对， 你可能就需要一些真的适应这个年龄的这样的比如鞋呀，比如服装，要不然为什么北京最讲究的那个鞋店你得去定制鞋根据脚去量去呢？ 没错， 是不是 没错。当然现在一些这个商家呢也充分看到了现在老年人的需求的话，比如说这个鞋，现在的各种各样的适合老年穿的鞋呢也都出现了。本北广生活时间为大家淘换了一款鞋哈，这也是我们在众多的适合老年人的鞋当中选定的。 是的， 就是苹果活力按摩运动鞋。 哎， 说的这个老年运动鞋呀，它有自己的一个特点，因为这个上了岁数以后啊，比如说它这个脚弓慢慢的呢它就平了，有点像平足似的。 我们 穿一般的鞋它很累的， 真的是这样。我们可以跟大家说说，就是人一到上了年龄之后，这些个中老年的朋友他的那个脚型会变化。 是的， 所以他的鞋的需求会不一样了。第一呢，他的鞋型是一定得好。 嗯， 为什么呢？因为啊，长期的走了40-50年路了，那个前面的前脚掌普遍的它会变宽。 对，有些还有个箍根。 对，那个肌肉呢没有以前那么紧实，所以它整个就是有点散下来了。前脚掌变宽这种现象很普遍，所以呢一般老人您去买，再去买那个就是看着市场这牌那牌的鞋挺好看， 又不舒服 夹脚。 对， 长期夹脚越来越难受。 挺好看，然后也挺贵的，好像也是大牌，它真的穿不了。 对， 另外呢它一定要穿什么透气好的，而且防滑好的， 对， 而且要穿软一点的。 刚咱们说到防滑，这点更重要， 特别重要。 像在这个中老年鞋的这个设计当中，还有呢一个就是软， 对， 舒服。咱牛皮的，咱什么鳄鱼皮的，什么没穿过，什么没见过，到了这个岁数了，就是得要一舒服，自己舒服，不是让您看着都怎么样。当然我们在自己舒服的前提下能让您看着更好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没错， 所以呢咱跟大家说，今儿给大家带这个鞋呀，是专为中老年这个脚型设计。第一，前掌宽，您脚不夹脚。第二个呢，透气性好， 对， 穿着不捂得慌，对吧。第三个呢，专业的防滑设计，走在路上呢它不打滑，安全系数提高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鞋呀， 软软乎乎的，轻轻生生的，走起路来不费劲。老哥几个，老姐几个，您是跳个舞，您是遛个弯儿，对吧？您是放学接个小孙子，都非常舒坦， 真是 愿意多走几步。 没错，因为这个人老老说腿先老啊，其实脚也特别容易坏啊， 是 这个骨头已经出问题，所以一双好的鞋对老年朋友来讲太重要了， 特别。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弹性活动按摩底的运动休闲鞋，是苹果牌的，那么市面上哈，据说呢一双的话呢就得五六百， 是 真的是挺贵的哈。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多少呢？其实我一说，可能有些朋友说真的假的呀？其实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解释了，因为是他们公司直接跟我们北广平台的合作，也对他们有一个推广。今天咱们是这样啊，299，给大家是两双。299给大家两双，那合一双的话呢也就100多块钱， 100多块钱， 对，而且刚才您说这个它的性能呢真的是非常好，您可能都没想到是这个价格啊。刚才我一看我都吃一惊，299两双啊，它颜色呢也都不一样啊，有男士的啊，它是以深蓝色为主啊，然后赠给您的呢有什么浅灰色的呀都有，然后女款的呢是粉色的啊，显得特别年轻，然后呢也有赠品，男女的这个尺码也不太一样， 是。 然后您定制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 对，我们女鞋呢从36到40，男鞋从39到44，哎，每段呢这5-6个尺码啊都有，您根据自己的这个号码，您可以去选，等于就是买一双送一双。 对， 不但比市场上折扣了，今天299，您买一双鞋啊，无论您是男士的蓝的还是女士这个粉紫色的，都在送您一双灰色的，啊，两双倒着穿更舒服。 对， 299两双。 没错，在市面上一双就得小300。 是 啊，那今天呢，我们是两双才299， 是的， 两双299，所以呢，买一双适合自己穿的这个鞋啊，尤其老年朋友特别不容易，所以呢，这个像今天遇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可以多买两双。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实际上说的这个老年鞋呀，真的是非常重要。如果您要是穿一双鞋不对付的话呢，不但你这个道没法走，不能走长路啊，同时呢还会影响呢你这个腿部啊、腰部啊这些骨关节都会受影响。 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咱们说中老年啊，上了点年龄之后，这个不是腰酸呐、就是腿疼啊、要没事就原来以前就愿意捏捏脚去，什么原因呢？咱那时候上班啊。没办法， 对， 单位要求必须得穿皮鞋，穿硬底儿的啊，得注意这个形象。其实那个时候您的脚那个版型，您那个脚的整个的那种状态就被板得那么不舒服，不舒服它就因为力从地起，它是根基，它扎在这儿了。您要您扎在这儿时候，您寻走路的时候，您就不停地调整姿势，怎么怎么稍微能舒适点，长期的造成您的走路姿势不正常，就造成那个腿呀、的骨盆呢 整个的身体的各个关节当中啊，就会产生那种微微的变形，哎，这种微微变形养成一种长期的时候，就开始出毛病，就开始不舒服， 没错。 所以呢，找一双好鞋，适合您的脚的，适合咱中老年朋友的脚的，咱以前被箍得那么紧，现在把它解放出来，咱走舒服的路，走自己的路，咱不再去为一定要穿个皮鞋或者怎么样了，您试试。 对， 我跟大家说，您如果长期以前穿皮鞋的，以前穿那种硬底鞋的，以前穿那个不透气的那种闷的，穿这鞋3天，您就会想把自己家里的鞋全扔了。以前的鞋 是啊，就原来那些不舒服的鞋，您就不适应了。 一旦走路舒服了，脚舒服，您就愿意多活动。 是的，是的， 这个老 心情就好了。 咱就不是要多活动活动，身体才能好吗？ 是， 对吧？ 嗯 啊，你跳个舞去呀， 嗯， 遛个弯去呀， 嗯 啊，然后呢，跟老哥几个没事到处散散步啊。 对， 这些活动开了，身体的机能就整个才好了。别看一双鞋，别看两双鞋才不到300块钱， 是， 但是它能改变您整个的生活状态。 嗯，好的，那今天为您提供的是苹果的，咱们这个大牌子的啊，这个适合老年人穿的这个按摩运动鞋啊，那么按照市场价格呢，一双就得小300啊。 是， 那今天呢，我们是299，不到300块钱，299啊，给您的是两双。 嗯， 当然了，有男款的，有女款的，颜色的有蓝的、灰的、粉的都有。 对， 您定制的时候呢，把您要的颜色呀，把您要的这个号码啊，跟我们的接线员一说啊，就没问题了。 是， 而且我们的产品呢是这个免费送货，送货到家的。 是的，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陈丽霞，刚才你说的这个是你这个年龄的理解， 嗯嗯， 你知道我这年龄是怎么理解吗？因为那时候啊，家庭都不富裕 啊， 作为老丁儿来讲呢，他不敢穿好东西， 嗯， 10块钱、20块钱、早市买的鞋就穿了 啊， 老穿时间长了以后啊，因为那鞋说句真话，有都纸壳儿或者怎么样的， 对对对对， 都把脚给穿坏了， 哎呦真是， 所以呢，就是时间长了以后脚出问题了， 对， 所以现在大家呢经济水平提高了， 嗯， 啊，这个儿女呢也都长大。 也都 所以呢，咱们自己呢也稍微的享受享受， 对， 买双好鞋您试试， 嗯， 您尝一尝穿舒服鞋的滋味啊！当然，这不仅仅是舒服的问题，这是一个健康问题。 是的， 是吧？所以呢，嗯，像今天咱们为大家提供的这个苹果的活力的按摩运动鞋哈， 嗯， 首先你看它的鞋面啊，是采用了这个柔软多层的科技飞织鞋的这种啊织法， 嗯， 特别舒适透气， 嗯， 而且呢， 透气性好， 走步没有负担，特别轻啊。 嗯， 而且呢，由前脚掌很宽的这个设计啊，应该说是解放老年人的双脚了， 嗯， 不在您夹脚了， 嗯， 啊。另外再说这个鞋底儿，这个苹果呢，它是深入研究了人体自然行走的这个步态呀，和受力点的分布啊，它鞋底设计了很多不同高度的缓冲的那种所谓的小柱子， 哎， 可以充分的分散的足部以及地面的这个压力，所以您走起的路来啊，特别的轻省。 健步如飞， 哎，特别的轻巧。哎，另外它这个鞋底啊，还有一个轻质记忆性的缓震的一个鞋底儿， 嗯， 特别柔软性强，能够保护您的足弓，免于长时间走路您脚疼， 嗯， 同时还要具有这种高度的防滑性， 是， 这都是针对于老年人呐，啊。它特别设计，特别讲究。 您说型好，宽啊，不夹脚。您说整个透气性好，您说整个安全性好，防滑， 嗯， 啊，您说整个舒适度好，它柔软，对吧？还轻省没重量， 对， 这么一双好鞋，两双不到300块钱， 不到300块钱， 对吧？ 嗯， 啊，一双灰的，一双蓝的，是男士， 嗯， 一双这个粉紫色的，一双这个灰的，这是女士， 嗯， 啊，您弄两双鞋。不够可能孩子们那一双好鞋的一鞋跟钱， 对 对吧？ 您得两双，两双鞋呢倒换着穿， 必须倒着穿。 我在这里为什么我们今天是两双的这种组合呢， 嗯， 因为您穿了以后其他的鞋 您 可能真的不爱穿了，当然那个时候您老啃一双鞋呢可能挺难受的，所以我们特别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组合是两双， 两双， 两双倒换着穿。 是， 其实有些人呢这个买完两双以后穿一段时间特别好呢，您可以再来定制，这都没问题。 对 啊，一般咱们鞋不都有这个鞋垫吗， 嗯， 它这个鞋垫啊真的也是特别的讲究，是采用了高回弹的这个鞋垫， 嗯， 就提供特别好的回弹缓震的这种设计， 对， 所以呢特别的舒适和透气，反正说一千到一万，嗯，您回去您， 您一穿 一穿 您试试，就反正我送给我爸我妈， 嗯， 自此之后他们就没穿过别的鞋， 嗯，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苹果这个大品牌， 嗯， 是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按摩运动鞋， 嗯， 啊，咱们呢这个组合一共是这个两双， 嗯， 啊， 嗯， 那市面上的一双就是小300，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不到300块钱，299，您拿走的是两双鞋，当然分男款和女款。 是， 如果您要是男款的话，有蓝的，有灰的， 嗯， 女的呢有粉红色的，有灰的啊。这个鞋码啊，您一定要跟我们的接线员说清楚啊。 嗯， 这个鞋码是非常正的啊。您平时穿什么样的鞋码，您这就买多大就完了，嗯，啊。这个尺码呢有39一直到44的，这是男士的都有；女的呢36到40的，5个尺码全都有啊。

健步如飞， 哎，特别的清爽。哎，另外它这个鞋底啊，还有一个轻质记忆性的缓震的一个鞋底儿， 嗯， 特别柔软性强，能够保护您的足弓，免于长时间走路您脚疼， 嗯， 同时还要具有这种高度的防滑性， 是， 这都是针对于老年人呐。它特别设计，特别讲究。 您说型好、宽啊，不夹脚；您说整个透气性好；您说整个安全性好，防滑、啊；您说整个舒适度好，它柔软，对吧？还轻省没重量。 对， 这么一双好鞋，两双不到300块钱， 不到300块钱， 对吧？啊，一双灰的，一双蓝的，是男士、一双这个粉紫色的，一双这个灰的，这是女士、啊，您弄两双鞋。不够可能孩子们的一双好鞋的一鞋跟钱， 对 对吧？ 您得两双，两双鞋呢倒换着穿， 必须倒着穿。 反正说1000到10000，您回去您一穿， 您试试。就反正我送给我爸我妈，自此之后他们就没穿过别的鞋。 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苹果这个大品牌呢，是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按摩运动鞋、咱们呢这个组合一共是这个两双，那市面上的一双就是小300，那么今天呢我们不到300块钱，299。您拿走的是两双鞋，当然分男款和女款。 是， 如果您要是男款的话，有蓝的，有灰的；女的呢，有粉红色的，有灰的啊。这个鞋码啊，您一定要跟我们的接线员说清楚啊。这个鞋码是非常正的啊。您平时穿什么样的鞋码，您这就买多大就完了、啊。这个尺码呢有39一直到44的，这是男士的都有；女的呢36到40的，五个尺码全都有啊。好，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盛夏七月，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盛夏大促开始了。在七月的每个周三、周四，新用户首次进店即可领取50元优惠券，下单即可立减50元，老会员进店也有优惠哦。详情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 欢迎收听北广购物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营养学家王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枸杞原浆，而且是鲜枸杞原浆。鲜枸杞原浆，我们拆分一下，鲜枸杞 呢，在10个小时之内呢，它就会腐败，所以大家其实是没吃过的， 是 作为一种水果没吃过。过去大家见到的都是干枸杞，干枸杞就是表层果蜡已经去除了，而且烘干了，有火性的。那么今天建议大家服的这个鲜枸杞呢，它是早康品牌的，而且呢是几百颗的纯鲜枸杞。在24个小时之内就把它采收清洗并且加工完成，营养成分更好，而且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 鲜枸杞我们再拆分一下、枸杞两个字 啊， 这个枸杞来自于哪里 啊？枸杞来自于中国宁夏的中宁的核心小产区、其实这个我特别想说啊，大家都喝过枸杞，你知道你是青海的吗还是河北的呢？只有中宁枸杞、所以它的甜菜碱呐、贝塔胡萝卜素啊，包括枸杞多糖的含量都要比其他地方要高很多。 另外呢，这些含量呢，鲜枸杞也是比那种晒过的枸杞、干枸杞要好很多。 当然就是因为鲜的这种整体的水果呢，它所富含的营养成分和活性会更好。但是我们知道鲜枸杞它10个小时之内必然腐败，没有办法，怎么办？所以呢早康它有自己的液态枸杞的这种专利、它就可以实现在24小时之内的新鲜萃取，这是别的品牌没有办法做到的。 这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鲜枸杞，鲜和枸杞这两个分别的词哈。 对， 另外一个词呢就是原浆。 对，原浆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它非常的浓稠、但过去大家喝到的所谓原浆呢，估计也不太正宗啊、那么今天这个早康的枸杞原浆，它没有添加水，没有添加包括 VC 啊等等其他所谓的任何的成分，真正把几百颗的鲜枸杞直接小分子低温萃取，完全营养保留，所以这样的技术呢是有专利来支持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说就可以的。 各位从市场当中呢是可以购买到这个早康鲜枸杞原浆这样的套餐的， 没错。 如果您去购买的话，您会发现基本上是1袋30毫升，然后一盒里面是7袋。 没错，这7袋一盒呢，我们作为一个小疗程，它的价格是298。因为现在毕竟是头茬的时间，我们知道头茬的效果更好， 是， 所以这个机会并不多。我们现在专柜整个的地面市场是非常热卖的。那么今儿呢，我们是4盒，4盒，那你算1盒298，4盒就1000多了。但大家不用担心啊，不需要今天你付出那么多的代价，今天只需要399元。 直接可以带走4盒，一共是28袋，但是我们非常贴心，还给各位额外赠 赠送的两袋 啊，对， 不要小看这两袋， 对，不要小看这两袋，我们每袋呢都是30ml的枸杞原浆啊，可不是干枸杞啊，这枸杞原浆是头茬的，又是中宁小产区的，而且呢是几百颗的鲜枸杞果做成的，它的价值是不菲的， 399块钱直接带走30袋我们今天的早康的鲜枸杞原浆，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吃枸杞和喝枸杞的人挺多的， 没错， 但是你会发现你每天吃20克，或者是你每天喝这个枸杞泡的水，好像疗效也不是特别明显 其实跟你的吃法有很大关系啊。但是为什么你吃的这个过去效果不好呢？你想你泡枸杞水，那个枸杞的营养成分溢出的能有多少呢？肯定有用，但食疗时间非常长。那么其实专家告诉我们，每天需要嚼服20克的枸杞，嚼服起到是破壁的作用。那么今天鲜枸杞我们本身就有破壁技术， 是，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另外是我们的克数达到了，我们有30ml，所以今天30ml可以达到这种嚼服20克以上的这种效果。 我们带来的是鲜枸杞原浆，原浆这两个字大家也好理解，之所以叫原浆，就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剂了，它就是枸杞本身做的。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吧，我们今天带来这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合适，早康的鲜枸杞原浆，如果您从市场上购买的话，298一盒， 一盒是7袋嘛，对吧，只有一个小疗程，但是我知道大家其实一个小疗程是不够的，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4盒中宁枸杞小产区，而且是没有任何添加的枸杞原浆。 另外额外的再赠送给各位2袋，所以399块钱我们带走的是30袋早康的鲜枸杞原浆。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盛夏七月，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盛夏大促开始了。在七月的每个周三周四，新用户首次进店即可领取50元优惠券，下单即可立减50元，老会员进店也有优惠哦。详情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 时间100多年前，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 老板，来2杯咖啡，一杯给我，一杯待用。 好，给您，慢走。 谢谢。 老板，我很冷很饿，请问现在有代用咖啡吗？ 刚好有，给您， 谢谢。 代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付2杯咖啡的钱，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善意将去向何方，但你知道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指尖传递着，然后变成寒冷冬夜里的火苗，饥饿时的面包，摔倒时搀扶的手臂，哭泣时有力的拥抱。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